公路单车队和医疗团队。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贝君琪、义务秘书长黄敏超和义务副秘书长黄宝基到机场送行。泰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单日新增10082宗确诊个案，再多141人死亡，两个数字都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政府颁布公众集会禁令，违者最高可被判监2年和罚款40000泰铢。总理巴育形容，在 Alpha 和 Delta 变种病毒影响之下，国家正是面对至今最严重的疫情，政府正是考虑实施更多防疫措施，认为应该尽可能限制人员流动，并且只是保留开放必须的设施。天气方面，位于南海东北部的广阔低压区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早上10点，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偏东大约14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大致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并且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下周初天气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现在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松屋村的快线有坏车阻路，现在大交通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风力楼，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松屋村快线有坏车，龙尾风力楼。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茂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新潭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龙尾在北角码头。另外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交通繁忙，龙尾在东山台。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非常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濠涌，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龙尾在西贡消防局。而在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而家车龙排到大网仔路近横江村。在将军澳的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清水湾半岛一段挤塞，而家车龙排到近宝顺路。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去尖沙咀、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和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规则、交通灯号、交通标志和道路标记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7月23日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星期六早上11:07，今日喺第一台直播室呢度咧，今朝早有陈老师同埋谭永辉同大家咧系一路过到去咧中午12点嘅时间，咁啊提提大家天气嘅情况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中午1点，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系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系咪有需要打第三针新冠疫苗？ 香港医院药剂师学会会长崔俊明， 伏必泰最多科学家讲啲抗体留喺身体系6至9个月，所以其实有机会都要打第三针。如果能够加埋变种嘅因素落去咧，都可以加强保护力，咁所以第三针系一个时间嘅问题，都要准备嘅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 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The world is waking up.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And change is coming. 中国事，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天下事 ，The time to heal America. 事事关心 ，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 远在千里的事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你不可不知的事 ，Listen to the real problems of real people.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谭永辉、陈浩之 ，The answer lies in our humanity. 十万八千里。 早晨啊，柏哥。 早晨啊，谭永辉。 咁啊，陈浩之同阿谭永辉咧就喺第一台直播室啊。今个礼拜有十万八千里咧，依然系相当多嘅新闻咧，同大家跟进啦。咁啊，一路睇新闻咧，好多时有时呢个礼拜都有唔同嘅事情咧，令我问一个问题。哇，或者好多媒体嘅标题都会问呢个问题：点解仲会发生呢事咧？包括喺上个周末啦，其实香港时间星期一咧就。全城啦，反正全世界都係洗緊版咧，就係英格蘭射失12碼嗰啲事，但係唔係講個賽果，而係關於個種族事種族主義嘅一啲嘅言論啦，咁啊充斥，咁但係都好多人都係繼續問，點解仲會發生呢事咧？另外就喺歐洲啊，即係一啲高度發展嘅城市咧，咁應該城市規劃相當唔錯噶嘛，咁但係咧個暴雨成災，個災情相當嚴重啊！ 都真係啊，即係睇翻啲媒體報道咧，佢哋有抄翻 Google Earth 嗰啲圖片啊，即係個城鎮隔離可能都會有啲鄉郊、一啲田野嘅地方啦，係俾暴雨咧完全咧係衝擊，即係好大片泥咁樣全部山泥傾瀉。而家如果睇翻啦，喺德國同埋比利時嘅水浸咧，已經造成超過100人死亡，有過百人受傷，有過百人失蹤啊。英國同埋歐盟咧都應承咗話會即係派一啲救援啊、搜救隊啊去嗰度災情嘅嚴重嘅地區去參與搜救嘅工作啦。但係即係睇嚟咧，嗰、那個死亡同失蹤嘅數字咧都仲要繼續更新嘅。 係因為有啲樓宇又倒塌啦，咁變咗即係嗰個搜救啊，都係比較上係會冇咁快啦。但係喺德國西部咧一個嘅州咧，嗰、那個死亡嘅人數咧最少42人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嘅，譬如話比利時啊、列日市啊，另外荷蘭啦、啊，有一啲嘅地方咧，嗰、那個洪水帶嚟嗰個威脅咧，都仲係喺度啦。個災情都係好緊要嘅。咁啊，德國總理默克爾咧，呢個禮拜係即係去咗美國作客啦。咁亦都講到即係對嗰個災情都好震驚嘅。咁當然都係講到即係政府方面咧，聯邦政府啊，或者德國地方政府都去盡力去救治傷者同埋去搜殺失蹤者嘅。 不講到呢個暴雨嘅問題，我哋要講下即係氣候變化嘅問題啦。即係點解會越嚟越多氣候變化嘅問題，會引致越嚟越多嘅洪水嘅問題咧？咁都見到其實歐盟咧今個星期有公布應對一啲氣候變化嘅大規模嘅計劃嘅個計劃咧，就叫做 Fit for 55，即係 Fit for 55嘅一個行動嘅方案啦。提出個減排嘅目標都頗為進取啊，希望喺2030年之前咧，將温室氣體嘅淨排放量咧，較1990年係減少55%嘅。 咁啊，歐洲其中一樣工業都重要就係造車啦。咁汽車行業方面咧，2035年開始咧就要禁止銷售全新嘅汽油、柴油同埋油電混能車。製造業嗰方面咧，生產具污染嘅家庭熱能產品咧就要。交一啲嘅支付一啲額外嘅成本啊，航空業咧亦都係需要強制遵守減排規定嘅。 咁講到話即係汽車大國啦，其實航空公司啦、汽車製造商咧都已經聽到呢個方案，就話強烈反對噶啦。一啲嘅工業大國，例如係捷克啊、波蘭咧，都好關注呢一個方案，同埋對於佢哋一啲咧用煤炭嚟產能嘅國家咧，可能都帶嚟一啲深遠嘅影響。所以難怪咧，歐盟嘅氣候變化專員咧，蒂麥曼斯啊都承認推行個計劃其實有難度嘅，呢個計劃亦都係需要得到歐盟成員國同埋歐洲議會嘅批准，個過程咧可能都要2年。 係啊，咁有一啲嘅學者咧，對於呢一個 Fit for 55嘅可行性咧，都有提出一啲質疑嘅問題啦。 其中咧向高碳排放嘅產品，例如鋼鐵啊、混凝土嘅肥料徵税咧，嚟到確保歐盟各國嘅高碳排放商品能夠得到公平嘅商品交易環境咧，呢一點咧就被認為咧係相當有爭議性嘅。咁呢個方案亦都會導致歐盟各國同埋中國啊、美國等等嘅工業大國咧，有可能發生貿易戰嘅。有啲專家咁樣提出。 不過個行動都必須要快，因為見到最近都有啲研究講到咧，譬如好似喺巴西啦，那邊有一個新的研究就說亞馬遜的雨林呢，其實現在的碳排放已經是反超了它的碳吸收，所以要行動就要及時了。 這個就就聽那個表述相當吃驚令人哋，因為亞馬遜在南美洲大部分的面積在巴西，它是一個地球的大廢嚟嘅，咁啊 ，suppose 應該即係話，大家會覺得佢係即係喺嗰個吸碳嗰個功能嗰方面咧，係發揮一個比較大嘅作用啦。咁但係咧，尤其是咧現任嘅巴西總統上咗台之後咧，布爾索納羅呢個佢政府咧喺好多政策上邊咧都被批評咧係容許啊，甚至乎咧即係支援啊呢一個咧去森林化，即係係咁喺度斬樹啊，咁啊喺政府喺巴西而家政府嘅角度就覺得嗰啲係一啲有用嘅資源啦，亦都係可以有助經濟咁。但係咧，從一個環境嘅角度咧，就好多人提出一個問題啦。 冇錯。 And I know what you have done comes with great sacrifice,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And you are doing this in support and in defense of some of our nation's highest ideals. Reporters ask me, well, you know,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issue? I say, look, defending the righ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to vote is as American as apple pie. 美国副总统何锦丽咧喺头先个声带入边赞扬咧有勇气嘅嗰班人咧，就系最近啊美国德州州议会众议院咧一班集体出走嘅民主党州议员啊，有成超过50个嘅民主党州议员咧系集体出走，因为咧就佢哋众议院嗰边咧就住一项咧限制投票权嘅新嘅议案咧就要进行表决啊，咁啊为咗阻止共和党团咧系凑够立法程序所需嘅三分二嘅人数啦，所以呢一班议员咧就集体出走，又去到华盛顿，就表明就话咧要去到咧为期30日嘅特别会期8月结束咗之后咧，先至会翻德州啊。咁啊，睇翻咧头先啊，副总统何锦丽咧喺华府亦都有同佢哋见面啦，表示支持啦，赞扬佢哋有勇气同埋承担，系维护紧美国人民嘅投票权利咁话。 今天的话题呢，今日呢我们有我们的朋友啦，咁任经阳美国之音记者，咁同我们倾下啦，咁电话旁边 ,Hello, Raymond。 Raymond, 你好。 早晨， 陈 豪 先。你晚安。我想问一下啦，就德州发生这个事情。首先呢，在德州你即是观察得到呢，德州民众对这个情况的反应是怎样的？ 其實就呢個嘢係非常之黨派政治嘅，咁即係德州嗰度啦。今次佢呢一個最大受影響嘅弱勢社群咧，其實可以話就係譬如低下階層啦，尤其呢個少數族裔，即係包括呢個黑人啦、非洲裔、美國人同埋呢個西語裔嘅。咁即係佢哋嘅認為，今次嗰個修訂投票法案主要係針對佢哋。咁啊，長期以嚟啦，即係講翻啲歷史啊，即係美國歷史上有所謂嘅 Jim Crow laws， 咁就係即係美國南部嘅保守派主導嘅地方政府咧，就即係好耐之前，即係民權運動之前咧，就經常係即係有啲維持種族隔離政策嘅法律或者政策出現。咁即係少數族裔咧，就認為即係今次修訂投票法案咧，就令到佢哋就回想起即係當年。Jim Crow laws 呢類咁嘅法律，即係覺得即係等同復辟呢啲咁嘅措施同法律啦。咁即係所以就覺得個目的咧，只係處處係為難佢哋參政啊，同埋即係為佢哋嘅公民權利設立呢個限制。咁所以咧，真係有啲咁嘅即係諗法。咁而今次嗰個修訂法案嗰個內容咧，其實有好多嘅。包括咧就係唔需要落，即係禁止冇需要落車，亦即係禁止呢個 drive through 嘅投票站啦。咁又係禁止呢個投票站24小時運作開放啦，同埋亦要求選民喺申請呢個郵寄選票嗰陣咧，要提供佢哋嘅駕駛執照編號或者呢個社會安全號碼，亦即係 social security number。 最後嗰四個數字。咁所以即係好多人真係覺得你啲窮即係多數低下階層啊，邊會咁著緊話要去考車牌啊？咁所以基本上唔係話咁多人係有車牌，同埋要記住美國係冇全國身份證制度嘅。咁所以即係又係好多州咧，成日都係為呢、這個即係攞實即係去投票嗰陣領取選票，究竟需唔需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啊？呢啲咧就經常咧係有好多呢、這個即係拗撬。咁但係基本上咧整體嚟講，美國50個州包括首都華盛頓啦，大部分嘅地方當去投票嗰陣咧，係唔需要出示有相嘅身份證明文件嘅。呢、這個真係呢個係一個歷史嘅原因，同埋一個社會嘅原因。咁同埋即係再講翻呢個法案啦，這個法案修正案亦有啲即係比較好爭議性嘅，就係可以俾當局權力。每個月去復檢呢個選民登記冊，咁去防止佢哋即係保守派聲稱話即係非美國公民投票嘅情況。咁但係究竟係咪真係有非美國公民投票啊？咁呢個亦係一個好大嘅爭拗，因為即係保守派嗰邊講話好嚴重，咁但係民主黨嗰邊話根本就冇任何嘅數字或者即係證明話有啲咁嚴重嘅事情發生。咁所以呢個又係一個好大嘅爭拗。咁同埋咧，法案嘅修正案咧，亦容許即係代表政黨嘅選舉代表人咧，可以喺票站內，即係除咗投票間之外咧，可以自由出入。咁法國更呢個法案裏面咧，更加一個最大嘅爭議內容就係話，即係如果選民企圖同呢個選舉觀察員啊，或者選舉代理人刻意保持距離嘅話，或者以所謂嘅不合理嘅方式去阻礙呢個觀察員嘅視線嘅行為咧，呢啲列為領刑事罪行嘅，咁所以即係受到啲咁大嘅爭議之下咧，咁所以即係再加上即係長期嚟講，德州嘅政治咧都係共和黨主導嘅，民主黨一向都係少數啊，咁所以即係為咗要避免即係通過呢個法案咧，所以民主黨方面就唯有出此下策，即係出走，要作出呢個流會嘅情況。 咁但其实民主党呢班议员而家出走呢个策略系咪有用嘅咧？因为见到德州州长阿伯特都讲话，如果有必要嘅话，由而家到出年佢会不停咁样 call 会去做呢啲特别会议嘅。咁啊，务求真系可以搞掂个辩论同埋表决程序。咁呢班民主党嘅议员又要出走几耐先至即系可以有机会拉到呢一条嘅法案呢？ 嗱，呢樣嘢真係好難講啦。咁首先，即係對於民主黨嘅支持者嚟講咧，即係覺得佢哋係咁出走係應該嘅。咁因為即係德州嘅州議，即係州眾議院咧，全個眾議院嘅議席總共150席啦。咁共和黨而家係佔咗83席，而民主黨就佔咗67席嘅。咁同埋即係德州嘅議事規則規定咧，需要有最少2/3嘅議員出席咧。要開會才有效，即是最少有100席啦。咁但係即係67名嘅民主黨議員當中咧，至少有51個已經即係出走，全部離曬首都華盛頓。咁即係所以即係州議會目前咧，而家其實係一個被迫休會嘅狀態。咁但係仲有一樣嘢要注意嘅就係，其實德州州議會嘅正常會期係一早已經結束咗嘅。咁即係因為即係根據德州嘅憲法咧。州議會嘅會期咧，係從1月份嘅第2個禮拜二開始，為期140日。咁即係話，其實應該喺今年嘅5月底咧，已經係結束咗今年嗰個會期。咁但係即係德州州長阿伯特咧，喺今年就宣布話要召開呢個議會特別會議。咁所以即係而家佢哋而家即係要傾呢一個選舉改革嘅法案咧，基本上喺特別會議裡面傾嘅。咁但係亦根據呢個德州州嘅憲法規定咧，呢個特別會議嘅會期只係得個30日啫。咁即係話咧，去到今年嘅8月7日咧就完㗎。咁當然即係阿伯特佢曾經講過話，佢會不斷咁去再 call on 呢個特別會議啊。咁但係問題就係你可唔可以湊夠到100人去參加會議咧？咁你湊夠到100人，你咪開咯。如果湊唔到嘅話咧，都係得個講字。咁所以即係咁呢一班嘅即係。德州嘅民主黨嘅州眾議員，所以就係即係決定咧，今次係嚟到首都華盛頓，就要求遊說國會咧，去通過一個全國性嘅即係投票保障法，就希望可以有即係聯邦嘅法律咧，去凌駕呢、這個即係、就是、州嘅某啲嘅法律。咁就算真係凌駕唔到啊，可能即係會即係、就是、提出呢、這個司法訴訟啊。咁所以即係佢哋認為。 即係起碼即係透過呢個冗長嘅司法訴訟又好，或者透過呢個聯邦嘅法律即係執行又好，希望可以減少咗呢啲對呢個少數族裔嘅佢哋認為嘅不公平嘅待遇嘅情況。 嗯，Raven 其實即係共和黨啦，推動咁樣嘅相類嘅投票法案嘅修訂啦，咁喺唔單止係德州啦，喺唔同嘅一啲地方都有啦，咁德州亦都唔係第一個啦。咁但係咧就你啱啱開始已經係提咗一樣嘢咧，就係、是、其實係一個黨派政治。我就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咧，喺德州咧，咁如果我哋喺一個近期嘅記憶啊，即係大概可能二三十年啦，都係紅州啦。咁就如果對上一次有總統候選人能夠取到呢個州，可能係卡特嘅時期啊嘛，七十年代。好啊，咁但係咧，呢一即係近呢一兩屆近一兩次嘅選舉，包括係總統選舉或者呢個中期選舉咧，好多人都觀察得到咧，呢一個民主黨喺德州嗰個取得嘅票啊，係有一個上升嘅威脅，開始威脅呢、這、一個即係共和黨嘅趨勢啊！而家睇咧，即係民主黨員咧喺呢個德州能夠有一種咁樣嘅叫做勇氣啊，或者膽量去做呢件事，因為都幾有爭議嘅，有一定嘅風險嘅，係唔係？你覺得呢一個趨勢仲係？是向緊呢一個民主黨嗰方面係發展緊，即係佢哋覺得有一個信心喺德州攞到更加大嘅一個嘅支持咧。 其實可以咁講嘅，因為你睇翻個地形啦，德州係近呢個墨西哥，亦即係近呢個西語裔嘅國家。咁同埋即係好多西語裔嘅移民到嚟美國嘅移民咧，好多都係德州落腳嘅。咁所以即係西語裔長期嚟講咧，都係可以話係民主黨嘅票倉。咁所以呢個對呢個共和黨或者對保守派嚟講咧，都係對佢哋嘅大忌。咁所以咧，即係有你會見到有即係唔單止德州或者好多其他嘅州，即係由呢個共和黨主導嘅州啦。通常佢哋有一啲對於投票嘅選舉嘅法案咧，佢哋都係好着重話要抽出有冇話非美國公民去即係投票。咁雖然即係冇話好多嘅實質嘅證據係支持話有呢啲情況發生，但係佢哋呢個即係提出呢啲咁嘅目的同埋呢啲法案咧，基本上劍指西語裔。咁呢個即係唔單止即係非洲裔啊，都話在西語裔真係好大。咁同埋即係你睇到，雖然即係德州係即係可以話係共長期講共和黨嘅天下，但喺德州嘅一啲大城市啊，譬如休斯頓啊，或者其他即係啲比較大嘅城市咧，好多都係民主黨嘅州長，即係民主黨嘅市長嚟嘅。咁即係同埋即係市議會咧，可能即係有接近一半咧都係呢個民主黨。咁所以即係其實個勢咧，基本上咧，德州過多幾年咧，共和黨係驚。會全部由紅州變 作 藍州 嘅。好啦，時間關係，今日晚上同阿 Raymond 傾到呢度，下次再同你傾其他話題啊。十一點半新聞之前，我哋要聽一聽咧同日本奧運有關嘅話題咧。 運動擁有改變世界同未來嘅力量。 奧運係團結世界、感受鼓舞嘅舞台。 十萬八千里，東澳風情畫，關振海。 欧洲国家杯决赛啱啱就曲终人散，会场里面的球迷都不需要戴口罩，同喜同忧，好像活在一个无疫情的世界里面。很多欧洲国家其实都可以开演唱会，还批准国民可以不戴口罩，就是要试一下疫苗的防御力。既然在未来五年市民都要每年打疫苗，西方国家普遍都认为疫苗的量和防御率才为最优先的。咁東京奧運啊，點解唔能夠好似歐洲國家杯咁做到普天同慶呢？當中最大嘅原因就係接種率不足。日本接種疫苗嘅起步咧係非常之慢嘅，五月初嘅時候咧，國民先開始打第一針。首相菅義偉咧喺六月嘅時候就非常緊張，因為連奧運嘅義工啊都仲未打第一針，於是菅義偉就宣布每日接種人口嘅目標咧要達到100万。喺政府不斷催谷底下，已经有2400万国民完成了两针的疫苗，整体接种率是达到 19.1%， 五成的65岁以上的长者已经打了两针了。为什么日本接种率会突然间突飞猛进呢？因为是政府改变了接种疫苗的政策。政府鼓励公司安排全职员工、freelancer 甚至是员工的家人 可以透過公司的名義在區內預約打疫苗，大大增加了靈活性，亦都令到接種的速度大大提升。但很可惜，日本的接種率依然是未達到一半。如果日本由四月開始接種的話，我相信日本是有能力是做到過半的接種率的。日本疫情又回到年頭咁嚴重，東京的確診數字已經過了1000。在緊急事態宣言發布之後，為什麼食肆依然是人頭處處呢？市民好像是不怕新冠病毒一樣。我比較了這半年的疫情數字，在3月8日至3月13日期間，東京平均有285名確診者，平均死亡人數高達19人。我們看回近期7月13日的數字，當日是錄得830人確診，死亡人數是2個人。其實踏入了7月之後，可以見到日本接種的輝瑞和莫德納疫苗是開始發揮效力的。東京錯過了接種的黃金時期，注定了整個東京奧運都要在緊急事態宣言的情況下進行，運動員不可以外出，連去東京市內吃飯購物都不可以，看來這個隔離式的奧運要寫上歷史碑了。 唔该晒，身在日本嘅记者关振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对于喺立法会特文会上，表示在修订防腐条例的问题上一定会走数。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解释，现时认为有关事项是不应该做。林郑月娥说，行政长官要向中央政府和特区负责，是唯一有双重效忠和双重问责身份的人。如果受到本地法律過度感在公眾問責方面受限，會直接影響憲制功能。但他說不等於沒有網管，中央有監察與審核機制，行政長官如果有貪污和不清廉行為，中央一定看在眼內。國家主席習近平亦都指打貪不手軟。林鄭月娥又說，選舉期間他兩次被投訴而要接受廉政公署查問，結果是不容跟進。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不評論警方到港大搜證的行動，自己並沒有給予指示。對於有人憐憫美化襲擊甚至想取去警員性命的人，社會應該只得譴責這個反應。林鄭月娥又說，仍在研究區議員宣誓的安排，不可以澄清會不會向不符合宣誓要求的議員追討薪津。她認為已經辭職的區議員應該是考慮有沒有信心符合宣誓要求。新冠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聲說，聯合科學委員會下個星期會開會討論市民是否有需要接種第三劑疫苗。他個人認為一些免疫力低的人士可以考慮接種，其餘的人就暫時無需要。至於港大研究發現，接種兩劑復必泰新冠疫苗之後的抗體水平較接種兩劑科興疫苗高大約9倍。劉澤聲說，疫苗的保護作用不是單看抗體水平，而且至今沒有人知道抗體水平要多少才足夠，加上每項研究對抗體水平的量度方法不同，難作比較。俄羅斯首都莫斯科市長索比亞寧表示，下個星期一起不再強制市民進入食肆的時候出示手機二維碼，證明已經接種疫苗、有抗體或者對新冠病毒檢測呈陰性。莫斯科市民上個月底起要先出示有關證明才能夠進入餐飲處所的室內地方。索比亞寧說，收到很多企業和組織申訴，而當地疫情改善和疫苗接種速度加快，認為可以放寬措施。 食肆可以自行決定是否檢查顧客的二維碼。俄羅斯星期五新增25,700多宗確診個案，其中莫斯科有近5,400宗，當地亦都再多105名患者不治。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局部地區有雷暴，吹輕微至和緩偏東風。展望下週初天氣唔穩定，有驟雨同雷暴。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龙翔道的坏车，咁啊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的快线架早前有坏车阻路，仲系处理紧，而家大家通非常繁忙，龙尾去到龙翔道游乐场，即系接近狮隧嗰边嘅啦。咁就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的快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喺龙翔道游乐场。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龙尾接近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因为有工程，而家去中环方向近城市花园一段嘅慢线仍然系封闭，车龙排到北角码头。司徒拔道下行落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龙尾近东山台。九龙方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市中心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康湖居。反方向出九龙近白沙湾码头一段，龙尾在西贡消防局。而在西贡的普通道出九龙方向近万年街一段，现在车龙排到去大网仔路近横江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二号干线石矿场去马鞍山、沙头角公路皇后山去粉岭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FM 九二六，奥运第一台。7月23日起，东京香港连线。奥运第一，唯有奥运第一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单车运动员洪松任，我送恩妮的《奋斗》这首歌，可以用奋斗的精神去令到我们去克服和面对不同的挑战和逆境。 同我两手相牵，发千分热千分光，燃亮着我的爱，为你照前方，同你披荆斩棘，为你冲破前途路障，献出千般爱心与痴情，一切都奉上。 东京奥运，港队加油！ 消费券计划7月4日起接受登记啦！年满18岁嘅合资格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可以上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登记，或者将书面表格交去指定银行同邮局。AliPHK、八达通、拍住相或 WeChat PHK 4-1，分期收到5,000元消费券。7月17日或之前完成网上登记，仲可以在8月1日收到第一期消费券。齐齐消费，大旺经济。 星期六早上10:37，雷暴警告咧现正生效，大家留意天气嘅情况。第一台直播室有陈老师、谭永辉，继续大家同大家咧系睇睇世界各地嘅事情，有十万八千里嘅节目。 南非前总统祖马因为藐视法庭罪自首，引起国内大规模骚乱。现任总统拉马福萨向全国发表讲话，谴责制造暴力的人。 There can never be any justification whatsoever for for anybody to embark on violent and disruptive actions that negatively affect the rights of others. 南非警察总长采莱指，当局已经加强部署，阻止暴力行为发生。 Current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is under strong surveillance, and we will ensure that it does not deteriorate any further. 在南非的一个反政府的示威呢，至今已经造成过百人死亡，有超过2000多人被捕。政府呢亦都是部署了20000多个士兵去到两个发生骚乱的省份。 主要的肇因呢都是因为前总统祖马呢是入狱呢就引发呢这个抗议啦。咁好多嘅国际媒体呢都系用咗呢系抢掠呢啲嘅字啊。因为呢有好多嘅店铺被破坏同埋被即系抢掠啦。咁系呢个亦都系同即系南非嘅一啲有啲又去分析返一啲嘅背景啦，失业嘅问题啊，都系即系喺导火线之下呢，其实仲有一啲嘅社会嘅原因呢令到啲民愤比较厉害。 是啊，咁啊都见到政府嗰方面嘅回应啦，咁就话亦都有唔少民众将嗰个矛头系展向而家嘅总统拉马福萨啦，就话佢无力咧去应对今次嘅骚乱嘅。咁讲翻祖马嘅背景，其实以前佢就2009年去到2018年嘅时候就做过南非总统啦，但系佢嘅背景系年轻嘅时候咧，其实都参与一啲反种族隔离嘅运动，亦都系。試過咧，因為呢一啲嘅抗爭啦，其實坐過都10年監嘅，咁亦都以前都有被譽為一啲反抗白人政府嘅革命英雄。不過後嚟就即係捲入去一啲貪污嘅案件啦，令到即係國家嘅一啲電力公司財困，咁影響到基建嘅發展啦，令到市民咧對佢即係嗰度嘅人民都對佢有啲不滿啊。 冇錯，佢年輕嘅時間咧係追隨過曼德拉啊，即係已故嘅南非前總統啦，咁亦都係參與過啲反種族隔離運動啦。不過咧呢啲光環即係隨住頭先講好多嘅負面嘅嘢咧，圍繞住阿祖馬咧，其實都唔見曬嘅啦。另外一個咧，即係有示威嘅情況出現咧，就喺古巴。咁就唔單止咧大城市㗎，呢一個哈瓦那嘅唔同嘅城市咧，都係有好多人形容都係罕見咧，古巴有示威喎。咁啊，以千計嘅民眾咧，主要係不滿政府咧處理新型肺炎嗰個嘅疫情嗰方面嘅表現啊，咁就喺古巴咧有好多食物短缺同埋物價上升嘅情況，咁就出嚟示威。 咁總統卡內爾喺電視演說嗰度就將國內嘅動亂咧就歸咎俾美國啦，就呼籲佢自己支持者咧去正面迎擊呢啲挑釁嘅行為。不過就住咧國內一啲民生嘅問題啦，咁其實總統卡內爾亦都喺星期四嘅時候有回應嘅，就宣布咧將會暫時取消外國旅客入境攜帶食物同埋藥物等等嘅限制啦。咁如果外國旅客去帶食物入境咧，就唔會被課税，咁希望呢一個政策可以舒緩佢哋嘅食物同埋藥物短缺的情况。 在古巴示威的情况呢，就有相多的参与者呢年轻人啦，咁亦都有好多人呢举起咗呢美国嘅国旗呀，咁就亦都有一啲嘅媒体呢留意得到呢联系返呢喺香港呢2019年嘅一啲嘅社会事件嗰度呢，亦都有一啲嘅示威嘅场面呢就举起咗呢个美国国旗啦，咁就亦都有一啲嘅媒體去分析翻咧，係唔係即係古巴嘅年輕人都期望美國喺今次呢一啲嘅事件上邊咧，係有一啲嘅介入或者扮演一定嘅角色都未定。 不過咧，示威者之間嘅通訊咧就受到封網嘅影響啦，咁亦都係社交媒體啊嗰啲都係仍然維持封閉嘅。咁個始終嗰個示威嘅背景啦，都可能同國內喺新冠疫情底下嘅一啲經濟問題有關啊。譬如喺製糖業啦，今年就因為嘅蔗糖失收就陷入瘫痪，而经济不景啊，令到政府的外汇储备大幅下滑。至于美国其实现在仍然是对于古巴实施紧经济的制裁的，暂时都未解除。见到拜登都说只是古巴变得更民主才会愿意放宽那些的贸易限制的啫。 美国国土安全部就警告古巴国民咧，唔好趁呢个国内嘅动乱嘅情况之下咧，偷渡去美国啊！美国都好已经好大压力啦，面对住呢一个咧，即系移民嘅问题啦。咁啊，讲起美国咧，亦都有相当多嘅同呢一个中国嗰方面嘅议题可以跟进啊。 系啊，见到最新咧，美国发出嘅商业嘅建議公告啊，就指出咧，同中國政府同埋香港特區政府咧採取嘅行動有關嘅風險增加 警告可能会令到在香港营运的美国公司受到负面影响。 美国政府就公布将七名的中联办副主任列入了制裁名单，整个的昨晚和今早都是本地新闻一个相当关注的情况。在北京是外交部就说香港事务纯属中国的内政，任何外国无权说三道四横加干涉的。中国政府是反对美方干涉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将是美方的措施是会作出坚决有力的回应的。 其實近日同中美關係相關的都仲有一條法案的通過，可以同大家講下，就係美國參議院在啱啱過去的星期三通過了防止強迫維吾爾勞動法，禁止所有來自新疆地區或者係新疆地區製造的產品入口美國。值得關注的就是這條法案是推定所有來自新疆的產品都會涉及強制勞動，除非有些進口商可以證明產品是不涉及強迫勞動生產。這 一項的議案在美國參議院獲得通過，但仍然都需要交去眾議院表決才能夠送到去拜登美國總統手上就簽署成為法律的。共和黨同埋民主黨嘅參議員咧，分別有魯比奧啦，同埋麥克里咧，都係共同去介紹呢項嘅議案咧。咁即係相信兩黨喺呢一方面咧，分歧就不大啦。 咁喺北京方面啦，商務部就對於呢個法案表示堅決反對啦。但係今個禮拜其實如果我睇翻咧，仲有另一個即係涉及即係國際社會對於中國議題嘅睇法咧，就仲有麥克爾就其實星期四就去咗美國白宮嗰度咧，就見咗拜登嘅。咁麥克爾當中都講到一啲未來兩方即係德美兩方一啲對話嘅立場啊。 係啊，咁麥克爾即係作為德國嘅領導人咧，咁日子都唔係太長啦，咁就所以呢一次去到美國白宮可能都在他任內即係最後的一個嘅機會都未定啦。咁美德就是一個嘅較為緊密一啲啦。即係如果你話美國同歐洲之中美國同德國都係即係比較上係重要嘅一個關係啦。咁但係就喺一啲對俄或者對中國嘅問題上邊嘅立場就不一定係一致嘅。咁歐洲或者包括德國在內都經常強調有一個自己嘅外交議題啊，各方面嘅一啲嘅主權或者自己一啲嘅睇法嘅。 咁今次就兩方會面啦，見到麥克爾咧喺記者會都講到話，同拜登有講到中國嘅議題，同埋攞到一定嘅共識，就話啦，中國喺好多範疇咧都係美德嘅競爭者啊。咁咧同中國嘅貿易係要建基於係一個擁有公平競爭環境嘅假設上面啦。咁而另一方面，我哋見到咧又有一個據報有個消息傳出，就係話，而家美國政府係咪都研究緊同中國要去設立一個熱線？ 係啊，咁啊，馬上咧就好多朋友攞翻咧紅色熱線咧呢一個歷史名詞出嚟， 同蘇聯嗰陣時嘅紅色熱線， 當時咧係同古巴有關啦，因為古巴導彈危機咧60年代嘅時間咧，即係幾乎啊。好多嘅世界嘅一啲重要嘅持份者都好擔心當時咧，哇會走去呢一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喺古巴嘅危機。咁就之後咧美蘇啦兩國啦，咁就即係為咗咧大家唔好誤判形勢、擦槍走火咧，都即係設立翻一個即緊急嘅一個直接嘅通報通訊嘅機制，咁就叫紅色熱線。 不過呢個消息咧，其實如果睇翻美國官員CNN 再引述翻美國官員講法，其實都係起步階段嘅啫。咁同埋見到即係中方嘅回應都係話，其實一路都有一啲溝通嘅渠道嘅。咁究竟未來仲係咪會有一個咁樣嘅外交專線？對於改善中美嘅溝通，又會有啲咩改變咧？呢度都仲係言之尚早啊。 咁當然啦，如果你話真係有一條熱線咧，由咁樣嘅形式出嚟咧，咁大家當然又會聯繫翻到而家呢個時代，係咪又係已經正式步入翻咧，好似冷戰時代一樣咁樣嘅格局啊？ 哇！榴蓮，你今日著嗰件衫，成個大番薯咁啊！ 嚇！ 超人，所謂說話的藝術，轉一轉佢。今日件衫有啲特別效果喎，都係尋日嗰件衫啱你多啲。咁样听起上嚟系咪舒服好多呢？ 开心日报之点解要调解？ 嘉宾有香港调解学院院长郑慧琪 Roy Sir。 逢星期五开心日报节目时段内播出，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记得听开心日报啊！ 喂，瑞文，你喺边啊？ 世杰，我同老公喺郊外试下玩越野跑啊！哇，原来都几辛苦噶噃。 你要玩还玩啊，自己小心啲。其实今个星期我同陈家俊请嚟越野跑教练黄伟雄介绍翻越野跑同虚拟越野赛事嘅发展啊。 而我就请嚟香港政策研究所嘅陈泽铭律师讲下碳信用额贸易究竟关唔关大家事。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开拓无限视野， 重新发现属于你嘅世界。 谭永辉、陈浩之，十万八千里。 谭永辉啊，跟住呢个时间我哋落嚟咧，就要穿梭到唔止系地球啊，仲系地球以外太空啊。 系想护照啊？ 系啊，嗱，唔系护照就唔够添啊，你要有银弹先。 咁系啊， 系啦，有冇人赞助你咧？ 系。 今个星期咧就见到啊维珍嘅嗰个太空旅行咧就率先咁样开始啊。之前大家就喺度关心住，究竟佢系咪同另一个即系即将去展开一个太空旅行嘅蓝色起源啊 ，Blue Origin 啦。咁佢嘅就係由亞馬遜嘅創辦人貝索斯咁就帶起嘅一個太空旅行有個競賽啊，大家鬥快啦咁。不過咧，講到呢一個即係維珍嘅團結號咧嘅背後同埋藍色起源咧，其實大家咧所謂究竟係咪成功地去上咗太空咧，個定義都有少少唔同嘅。因為而家團結號咧去飛嗰個高度咧就係即係離地咧講緊係大概86公里啦，咁都接近90公里。但係如果按翻原来国际航空联合会啊，佢哋认定一个卡门线嗰度先至系叫做上咗太空咧，其实系要海拔100公里嘅。咁呢一方面咧，蓝色起源咧就做到啦。咁虽然佢迟，但系可能咧佢系比较做到接近卡门线嘅。不过咁讲，其实维珍航空呢一个嘅太空嘅旅行嘅計劃咧，都可以達到 NASA 即係美國太空總署認定嘅嗰一個作為太空起點嘅一個門檻嘅。 咁啊，維珍呢個團友有乜團友啊？ 佢呢個團友其實就當然有佢嚇。老闆英國富商布蘭森啦，咁但係咧，如果講到我自己最期待嗰個嘅旅行咧，其實係之後咧，藍色起源嗰、那個佢嘅團友咧，有一位我嘅偶像喺入邊，就係咧82歲嘅飛行員啊 ，Mary Wallace Funker。咁之前有睇過一啲紀錄片咧，去記錄呢一位女飛行員咧，佢嘅人生對於飛行嘅熱愛，即係同埋充滿一個即係革命啊，可以講緊，因為喺佢嗰個年代，而家80幾歲啦。佢個年代係好少有女嘅機師啦，同埋嗰陣時佢係1960年代咧，係第一批通過咗太空美國太空總署咧去揀嗰啲太空人嘅嚴格嘅標準嘅女性之一，即係嗰陣時有一班咁樣嘅女性去幫手測試一啲即係女性作為太空人應該要去到咩標準啦。咁呢一班咧就係嗰啲真係 pioneer 一啲先鋒啦。 好咧，咁我哋去完太空嘅人落翻嚟地面咧，就有人民足印咧，最后今个礼拜嘅环节啦。咁啊，今个礼拜我哋都系讲德国嘅话题噃。 一齐飞过去听下先。 十万八千里，人民足印。 如果有人每个月无条件咁俾一笔钱你，你会拎嚟做啲咩呢？德国就有机构决定做一个实验，睇下究竟免费午餐会对社会造成咩嘅变化。122个参加者会在3年之内每个月获得1200欧元的无条件基本收入，大约是港币11000元。叫得做无条件，是因为得到收入的人可以来自任何背景，无论是有工作定是失业，无论有没有家庭负担都可以参加，而参加者亦都没有需要承担任何的义务。发起这个试验的是德国一间叫做我的无条件基本收入的非牟利机构。他们其实由2014年开始就收集捐款，以抽签的方式为超过800人提供1年制每月1000欧元的基本收入。机构的理念是，如果人有足够的金钱解决生活需要，抛开生存压力，就可以活得更幸福和更有创造力。他们说社会上都对无条件基本收入有一种主观概念，认为这样会养懒人，所以今次想以科學的方法證實他們的理念可行。他們找了經濟學家、心理學家和社會學家合作，用學術研究的方法去探討這種收入對人和社會造成的變化。例如，有了無條件收入，這些人會工作多些還是少些呢？減少工作量的人又會怎樣用多出來的時間呢？ 他们会不会选择做义工进修，还是说只会浪费这些时间呢？又会不会有更多人有胆量去做自己喜欢的但是又不可以带来太多收入的工作呢？其实基本收入不是什么新的概念，过往在芬兰、瑞典、加拿大等的国家也都有类似的试验。芬兰两年期的基本收入实验就集中帮助失业人士，他们得出的结果是基本收入虽然没有大幅增加这班人的就业率，但是就大大改善了他们的心理健康和自信心。有媒体访问了其中一个参加者，他本身是自由身记者，一直难以维持生计，但是有了基本收入之后他可以专注写作，结果两年之内出版了两本书和写了超过80篇文章。德国的试验今年6月才开始，结果还有待观察。有很多人会问钱在哪里来呢？领导研究的学者承认这个试验不会测试到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亦都不会研究财政上是怎样运作，目的只是想观察人和社会的变化。不过试验并不是由政府资助的，而是完全依赖民间的捐款。既然有这么多人肯出钱支持试验，就证明社会上对无条件基本收入的概念有相当大的兴趣。 经典广播剧《芳草无情》，梁凤仪原著。 其实人生出来边个不想生活得好一点，不过有些角色交到你不到你选择。 朱曼子， 不单止是个舞台陌生，对手也都很难应付。 卢浩荣领衔主演，7月19日开始，一齐重温《芳草无情》。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And I know what you have done comes with great sacrifice, both personal and political. And you are doing this in support and in defense of some of our nation's highest ideals. Reporters ask me, well, you know,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issue? I say, look, defend. 開場的時候我們有提過歐洲國家杯、所以我們應該就要聽回在這個賽後一個相當、成為了新聞的一個的議題的相關的新聞性大聲音。 英格兰在欧国杯决赛落败后，社交媒体涌现针对球员的种族歧视言论。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已经同各社交网络平台的代表会面。 I made it absolutely clear to them that we will legislate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Mr. Speaker, in the online harms bill. 强调如果社交平台未能移除仇恨和种族歧视言论，将会面临罚款。 Unless they get hate and racism off their platforms, they will face fines amounting to 10% of their global revenues. And we all know, Mr. Speaker, that they have the technology to do it. 声带入边咧就听到约翰逊啊，讲到英格兰国家队咧喺欧国杯啊决赛落败之后啦吓嘅一啲回应啊。 提到咧 hate 同埋 racism， 咁就仇恨同埋种族主义，咁啊拣翻一只咧都相当配合呢个主题嘅一只旧歌，咁喺Motown 啊，好有电油味啊，因为呢个咧底特律市汽车制造嘅重镇，咁咧亦都系有一个苏灵味啊苏味，咁咧就嘅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啦，咁啊 Marvin Gaye 呢只歌叫 What's Going On。 Don't need to escalate. You see, war is not the answer, for only love can conquer hate. You know we've got to find a way to bring some love and get here today. Picket lines and picket signs.Punish me with brutality. Talk to me so you can see. Oh, what's going on? What's going on? Yeah, what's going on? Oh, what's going on? Right on.Right on. Right on. Right on. Right on. Right on. Right on. 这个歌有啲背景咧，就系当时越战进行当中啦吓，咁系Marvin Gaye 咧都系佢透过音乐作品咧，即系传递一啲反战嘅信息啦，同埋反种族主义。点解咧？因为喺军队里边咧都有黑人噶，咁但系咧佢哋都系遭受到咧即系同僚之间咧好多嘅种族嘅歧视啦。咁啊睇翻就都系嗰个问题啊，点解到而家都仲会发生喺英格兰嘅？球員射失12碼之後咧，即係受到一個即係相當嚴重嘅喺網上邊咧好多嘅言論啦。咁不過咧就好值得指出翻咧，即係射最後一位嘅球員咧，19歲嘅沙卡咧，佢之後講翻句説話咧，貼文嘅方式就話喺球壇就或者社會嘅任何領域咧，任何形式嘅種族主義或者仇恨咧，都冇容身之地嘅。咁有呢一種氣量咧，咁真係咁細嘅年紀咧，即係係好難得嘅。 係啊，都同埋見到另一個球員拉舒福特都話，佢可以為佢射失而致歉，但係咧唔會為佢自己嘅背景嘅出身咧而到致歉咯。 應唔應該有敵人呢？丘吉爾就話有敵人咧，先代表你咧，你對有啲嘢有堅持嘅。咁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就話：我沒有敵人，我沒有仇恨。沙卡呢一個嘅言論又令你有咩思考呢？大家 dip 下啦，拜拜， 拜拜。